小不见呐，他也不能太较真儿。 心连缠，记 边还有一句吗？ 此公约已经通过，全体群众会呀、啊，李老汉就是那监督那执行人呀、啊。 开条子又突出进了一次地儿，按公约发粮九十斤啊，顶两人本事呢东外找四婶啊，赔两人就是你还过一针。 姐夫你是开玩笑还是真事啊？ 老黑我向来办事儿就认真。老自公你混我也混，如今是包产到户责任到个人呐、啊。过去是制度不严我也干没治，现在是户秋公约有名门老汉我有了同党何大印祸害给我的那个先斩后奏，先斩后奏罚两身啊。 贵真我听罢呀倒吸了一口气呀，看起来这回呀哎呀妈挺可要沾那脸色儿啊。不是咱不是罚脸先把那个亲戚拿问起来，那个我的女婿啊可是你的恩人啊，你的姑娘本是我的外甥女儿啊，我的姐姐还是你的心爱的人，他为出来做饭来洗碗来刷盆来打水扫地掏瓜打滚一从本看家望门捎带着呀，给你养活孩子的那个好啊好媳妇儿啊。 咱两家亲戚不远那是真事儿啊啊啊啊 啊你别说呀这是还有门啊， 今天是打罐论罐啊啊 啊啊啊啊 打盆论盆啊啊啊啊啊 完了白虚乎了起来了，你连接临走时还得做那一件事啊，一天送你两个猪羔子儿啊，等来年猪长大了也有那你一份啊，杀年猪我再送你个呀不肥不瘦有骨有肉五花三层保险没到的猪啊，找份儿啊。 送不送我罚不罚本是两把事儿，公司不能烂钱群，说吧私下小钱军儿为父打在红人儿。该错 该错，我没错， 签字 签字，你 快点。 好啊，你等着我给你签，我不会 画哑 哑，我好说歹说不听事儿啊，哎呀你认得罢了这一门谁看我 说你三更半夜的起早进门的贴着护肤美男的好心管，叫你猪八戒照镜子你来糊涂的呀。 说的跟我想的正对劲儿，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儿，你正说你都没劲劲儿，咱们当众抓住啊，好赌啊，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儿，算我老黑去赖人儿。 那猪要死了你怎么算？ 我按价赔偿包现金，要是掏出黄豆粒儿，小猪白死还得罚两身牢。这儿我一甩袖子往外走啊， 赵富婶你能上前我堵住了门。 富婶你怎么来了？ 赵，那是你来呀，就不行我来了。告诉你吧，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端锅子来了。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你们亲亲礼道理呀撕破了脸子皮儿啊，把黑驴扯上过来消消气儿啊！你不愧是大家亲人，那个公道人儿啊，为这你也不要发破放掉不讲理儿，执行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只要你别再让着过海地儿啊，死谁我也不能让。包赔那点粮食儿啊， 桂枝你听听四婶儿说的这些话呀，啊，是怕边里怕翻，要拿人心抵个心呐。嘴儿啊，不开卷门那咋喂食儿啊？ 嗨，你的马后啊，我就圈养那车已经管不着了。 哎，这就对了。

连天， 山摇地动， 乒乒乓乓， 砰砰乒乒， 让那些个飞禽走兽 害怕呀，又担惊啊。咚咚打一更啊， 连红玉披挂整齐登宝帐， 好一位巾帼女英雄啊，你看她呀， 青丝条纹 盘龙髻， 髻心又绑 玉簪横啊， 那横龙云鬓 追彩凤 啊，凤凰展翅 耀双翎， 绫罗风尘 大红袄， 袄上绣着 梅花红， 那红色整齐 分四面， 面如桃花 柳眉清， 那 黑杏眼， 眼如秋水 皂白明， 明晃晃的三尺宝剑 横腰外， 外罩一领 红斗篷， 铿锵直至 英雄女儿， 女着豪杰 小步兵啊， 兵马排成 十座阵， 一字长蛇 二龙出水 三才会员 四门高底 五虎登山 六甲迷魂 雷七星飞斗、 八卦阴阳 九步连环 四面埋伏 十座大阵那、摆在江中啊。 我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东方来用兵，那正东方 阿甲乙木 木子旗下 一片青， 青罗伞盖 青旗号， 下诏一份 青衣兵， 金兵若敢从东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太太太太太 我将在我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南方来用兵，那正南方 来兵兵火 火自旗下 一片红啊， 红罗伞盖 红旗号， 来下诏一队 红一兵， 金兵若敢从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三折令的铜甲将军快四名，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西方来用兵，那正西方耿新金， 金字旗下的闪金星啊， 白罗伞盖白旗号， 下走一队白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西走，立即严打我不留情。三令船把船司令的铁甲将军快四名，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北方来用兵，那正北方人亏水， 水是大旗的悬在空啊， 黑罗伞盖黑旗号， 下走一队黑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为娘我亲自临沙场，登高望远看得清，带着三更敌营洞劈山断斧 抗金兵啊， 八对兵八尺银枪 声声轰轰扬 的锁， 锁的响啊， 十对兵十辆花车山了啊， 破平啊， 十面锦旗 飘猛虎啊， 九万人马 出大营啊，连天下， 看七星台下， 点雄兵， 六十神骑， 报祖国， 五方楼上， 杨美名， 四艘战船， 千人木， 三军仗士， 见英雄， 两面红旗迎风走， 一面重来是一面轻啊！ 你待着，我说压油了， 咋压油了？ 你错了啊！ 哪儿错了？ 人家是一面西来，一面东。 你得了吧！ 怎么了？ 你把梁红玉那边说了不少 啊， 金五柱那边一点都不表， 是啊， 那不是一面重了一面轻吗？ 那说书演戏都一样，他两面不能一块唱。 嗯， 咱先唱梁红玉调完兵遣完将，然后再说金五柱怎么打仗。哎，你看金五柱那不是来了吗？ 是发懵兵败那孤山道，灰黄龙啊，灰黄龙啊，一点儿有我把那战船啊准备好啊，知是败还是胜，叫我胆战有心惊啊，我说军师啊，哈密是你给孤王算一卦呀，今日偷动啊，成不成啊，成不成啊，你的眼儿有。 哈密是闻听忙摆手，狼主我这卦 怎么样呢？ 从昨天开始他就啊不灵不灵了。 哎，我真高兴啊，苍天有眼主成功，三更一到我传将令，大船的旗帽被安行，我说三军啊，紧要双枪你我出身啊，猛然间耳边传来咚咚的战鼓声啊，卷把包头身披呀红，莫非他是梁红玉，勇冠三军女英雄，急忙忙抽出狼牙牙剑，刃口搭上宝雕弓，前把拽后把松，利剑飞射带呀风啊声啊， 是快如风哎。